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，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在这里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，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当当当当当当当

却是我唯一的决定。